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8月19号星期四，农历7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等事项。 本市第一例老旧小区改造租赁置换项目亮相西城，老楼变身人才公寓。 本市将建立公租房资格定期复核制度，多子女轮候家庭优先配租。 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稳步提升，28000栋居民楼完成改造。 北京主城区公共自行车停止运营，推出历时5台。 275辆京牌小客车月底代牌司法竞拍。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会议研究了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2021年至2025年，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按照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要求，抓好实施方案落地，走出一条首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抓好“十四五”这一关键时间窗口，创新政策措施，夯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和制度保障，保持城市活力，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当前老年人的痛点。会议听取了平安北京建设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主要工作安排汇报，指出平安北京建设是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重要抓手，要坚决维护首都政治安全，全力做好重大活动安保，从严从紧做好首都疫情防控。会议还听取了本市上半年信访工作情况和下半年主要工作安排汇报，听取了本市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措施汇报等事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8月17号到怀柔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12届17次全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创新思维，发挥科学城建设这一重大创新平台的牵引作用，高水平布局推动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产业发展，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努力开启创新发展新局面。座谈会上，陈吉宁指出，怀柔区扎实推进科学城建设相关工作，深入研究布局推动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产业发展，成效应予以肯定。要用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等需求引导作用，深化推动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产业发展，结合项目小而精的特点，科学配置创新要素，完善公共服务平台，不断引进优质项目落地，加速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促进产业做精做强，抓好干部队伍专业化能力建设，加强培训培养，提高抓创新的工作能力，积极与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经开区对接协同，加强三城一区联动发展。要用好市场机制作用，引进科技项目经理人、优秀工程师等各类专业人才和产业投资基金等市场要素， 改革完善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针对今年降水偏多情况，绷紧安全防汛这根弦，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全市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推进会日前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莫高义出席会议并讲话。莫高义说，党史学习教育是贯穿全年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持续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热潮，广泛开展专题宣讲，运用好首都红色资源，把正确党史观落实到展陈研究报道中，精准有效做好党史学习教育指导工作，激发积极性，确保规范性。 大兴区委党校近年来成了红色网红打卡地，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先后建设四条红色步道，通过现场教学讲授百年党史，仅今年就接待12000多人前来学习。日前，北京市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推进会在这里召开，市直各机关、各区委、工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慈、韩萌的报道。 上午9点，大兴区委党校新增的长征精神步道上，党员们聚精会神，一位头戴话筒的老师正跟前来参观的党员们互动。 想到长征，我们脑海里第一时间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词？ 早在2014年底，大兴区委党校就开始在校园建设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大兴区委党校副校长王建平说， 当时就是觉得不可能基层党员都能去延安、井冈山呀，所以我们党校就想着四种精神都移植到我们校园里面来。比如说我们把井冈山这2年多有40多个重要的节点事件搁在上面，哎，通过教学区他们就了解井冈山精神。 在党校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校园文化墙，漫步红色步道，聆听党的成长故事，党员们边听边看，纷纷感慨党的艰辛历程。顺义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贺雅兰说， 每一个教学点都安排了宣讲朗诵，我们也要向大兴区委党校学习，因地制宜，用好我们顺义区的红色教育资源。 为了挖掘红色资源，宣传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具体内涵，大兴区委党校坚持用学术讲政治，用科研促教学。 尤其是井冈山教学区，我们跟井冈山党校还有莲花干部学院，因为上井冈山之前是从莲花打响了第一枪，把他们的校长请过来看看我们这些布展，这些内容确实翻阅了不少的资料，我们是面向全社会就开放了，还有很多中小学生也都来。 大兴区委党校通过打造校园红色家文化品牌，听红色歌曲，走红色步道，讲红色故事，传红色精神，植红色基因，打造一系列红色基地。借助数字校园建设，大兴区委党校成立了29个分校，每年培训学员近10万人次，建立区内外师资库，整合42个现场教学基地以及21份重点学习资料。大兴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曙光说， 党校是党的主要的工作部门，多种形式增加我们教学感染力，让大家党史学习呢走心走实，学完之后要体现在岗位建功立业上，把我们党的光辉的历程，这种精神的动力输送到我们每个岗位上去。 东城区日前发布扶持政策，鼓励实体书店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努力把实体书店打造成城市的文化会客厅。昨天，新闻广播记者霍月走访东城区多家书店，发现一批书店家涵养城市文化气质的实体书店正在融入百姓生活，让城市既有烟火气又有书香味。请听报道。 上午10点，耕读书社东城龙福店里，读者随意落座，有的打开电脑处理工作，有的手执一书倾情阅读。耕读书社合伙人罗峰介绍， 现在在的这个区域是一个城市管店结合，这是我们跟北京市东城第一图书馆合作的一个区域，整个的这个区域里边所有的书都是图书馆的书，而且你只要在北京市有北京公共图书馆的那张借书卡，你就可以在这个书店免费借走10本书。 除了图书，盲盒、扭蛋、乐高、兔爷、跳蛙这些国潮玩具文创产品，